第三课，云端科技。对话。电话中，李文丽想改变外婆的购物习惯。 喂，文丽，这个周末你有空吗？我们去逛百货公司买几件新衣吧。 外婆，周末我有事，网络商店就有很多流行女装，何必去百货公司呢？ 在网络商店买东西很麻烦吧？ 网络购物很简单，现在是宅经济时代，不会网络购物就落伍了。 什么叫宅经济啊？我没听过。 外婆，宅是指在家里，宅经济是指在家逛虚拟商店买东西，也就是线上购物。 在家上网买东西会不会比较贵啊？ 网络商店没有店面，不需要请店员，可以省很多钱，当然比较便宜。 比较便宜的话，那就应该在网络上买才划算。可是我的身材不好，模特儿穿起来好看，我穿不见得好看。 外婆，网络商店里的款式多得不得了，一定有合适的。 会不会买到仿冒品或是有瑕疵的东西呢？听说网络上有的图片跟实际的商品落差很大，我怎么能相信卖家提供的图片和资讯呢？ 要是对商品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直接上网问卖家。如果不相信那家网络商店，就不要买他们的东西嘛。 我这么老了才开始用电脑，现在还用不惯。我平常只上网浏览，从来没上网买过东西，我怕买了会后悔。 外婆，不满意可以退换，网络购物很方便，不必出门，不管白天还是深夜，任何时间都可以买。 网络购物真的那么好吗？上网用信用卡买东西有没有风险？会不会被骇客盗用？ 是有风险啊，不过只要选择经过认证的安全网站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 嗯，那我去网络上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。 云端科技进步了，利用网络购物的人越来越多。现在有很多银发族也上网买东西。上次我们去逛百货公司，花了好多时间，你累得走不动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 是啊，人老了，体力不如从前了，以后就上网买东西好了。哦，还有，在网络商店买东西会不会收不到呢？ 通常有宅配和超商取货两种方式，要是怕收不到，就选择超商取货再付款的方式。外婆，你先试试看吧，有问题再问我。 生词一。一，李文丽。二，外婆。三，女装。四，何必。五，纸。六，划算。七，身材。八，模特儿。九，不见得。十，仿冒品。十一，瑕疵。十二，图片。十三，落差。十四，提供。十五，资讯。十六，疑问。十七，马。十八，冠。十九，浏览。二十，后悔。二十一，深夜。 22. 任何。23. 骇客。24. 盗用。25. 认证。26. 银发族。27. 从前。28. 通常。29. 取货。30. 付款。31. 云端科技。32. 宅经济。33. 用不惯。34.退换。35. 信用卡。短文。 云端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。由于云端科技的进步，无形中缩短了人们的距离。现代人用电子邮件取代纸笔写信，也比较少看报纸、电视，直接在网络上看新闻、影集。越来越多人选择网络购物、玩线上游戏。任何人都可以把资料存在云端上，也可以透过网络取得资讯。例如，民众开车上高速公路前，只要上网查询路况，就可以避开塞车的路段。若要搭火车，可以利用网络订票，等公车的时候也可以查询公车到站时间。除了交通，云端科技也运用在医疗、教育、商业等方面，像电子病历、远距教学、电子发票等等都是很实际的例子。云端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，原本以为它可以帮人们节省很多时间，没想到它却让有些人更忙碌了。网络上的资讯又新又有趣，确实容易让人上瘾，特别是对那些不能控制自己的人。像小林的表弟只想玩线上游戏，没兴趣念书，功课退步了很多，每天上网玩到半夜，早上起不来，上课常常迟到。父母劝他，他不但不听，还大吵大闹，父母只好带他去看医生。医生说，过度使用网络会影响生活与健康，对生理、心理都不好。生理上，有的人因为长时间一直盯着荧幕看，眼睛容易疲倦，视力会变差。心理上，如果不能上网，就会觉得焦虑不安。即使知道不应该一直上网，也改不了。医生建议家长多陪伴孩子，让他减少上网的时间。此外，要鼓励他多参加户外活动，这样他的生活才会正常。总而言之，云端科技给人类带来正面的影响，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。我们在享受云端科技的便利时，要控制自己，不要沉迷在网络世界里。 生词二。一、缩短。二、人们。三、距离。四、取代。五、信。六、影集。七、取得。八、例如。九、民众。十、高速公路。十一、钱。十二、查询。十三、路况。 十四，避开。十五，路段。十六，若。十七，运用。十八，病例。十九，例子。二十，更加。二十一，原本。二十二，忙碌。二十三，确实。二十四，控制。二十五，表弟。二十六，退步。二十七，过度。二十八，雨。二十九，生理。三十，丁。三十一，荧幕。三十二，疲倦。三十三，视力。三十四，家长。三十五，此外。三十六，户外。三十七，人类。三十八，正面。三十九，同时。四十，负面。四十一，沉迷。四十二，无形中。四十三，远距教学。四十四，大吵大闹。四十五，焦虑不安。四十六，总而言之。